那么一共有以下四种情况，我们来看看调度中指向的可交换性。M 是15Ti 的读指令，在第一种情况下 M 是 15Ti 中的读指令， IA 呢是 15TJ 的紧接着的下一条的读指令，它们都是访问相同的数据项。在这种情况下交换 M 和 A 的顺序是不影响它的计算结果的。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，指令 M 是读数据项 IQ，指令 IA 呢是写数据项 IQ， 数据项 Q。 如果交换数据项，交换 MIA 的指令呢，则影响到两个事物的执行结果。同理在第三种情况下，也会交换指令 M 和 A 呢也会影响事物的执行结果。第四种情况是说 M 和 A 是星雷的连续的那个写数据项 Q 的指令，那么交换它们的顺序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调度中下一条 read code 的指令的读取的结果。而且如果这个相应的 read code 都是这个调度中最终的或者相应事务中的最后的一个写 code 的操作，那么它会影响扣在数据库中的最终的值，因此这两条 RAT 扣质量也不能随便交换。